他辛辛苦苦做的为什么不吃啊？便宜他吗？才不要呢。不过男人刚刚做手臂的动作愉悦到他了，本来还气呼呼的雷少一瞬间又乐了。 我说秦总，你要点脸成吗？这面我煮的， 面是我的，锅是我的，电是我的，装面的碗也是我的，连你现在坐的椅子也是我的，你就煮一下，哪那么大脾气？到底是我不要脸还是你？ 向来只有他对别人的雷少，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。确实，他就煮了一下，哪有那么大的脾气啊？ 我没发脾气，碗太烫了，没端稳。 秦锦城轻飘飘地睨了他一眼，没有揭穿他的胡话。不过吃完面之后，人家又说了一句话。 虽然没有拍到面，不过你拍两个碗也是一样的道理。给你哈，拍完之后顺便把它给收拾了。 天雷滚滚，有没有？没带这么欺负人的。雷猛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当保姆的。 秦总，你知道我一小时多少钱吗？你就这么使唤我？ 秦锦城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只是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等雷蒙反应过来，这男人是什么意思啊？秦锦城的步子已经是落在了楼梯的最后一阶了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知道我这一小时能做多少事情吗？而这些事情给我带来的价值又值多少，你知道吗？ 不对，还是不对，这话怎么解释都不对，这听起来还是像夜总会的小鸭。果然，秦锦城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凉飕飕的似笑非笑的说道： 有什么区别？不过雷少就别费心思了，我不爱好你这一挂。 然后就伸出双臂在前面比了一下，又在身后比了一下，隐晦的雷蒙想要吐血啊。不就是说自己喜欢前凸后翘的女人吗？要不要这么闷骚啊？直说会被雷劈吗？雷蒙气呼呼的把碗里剩余的面给解决了，起身看到秦锦城推到自己面前的空的面碗。 哟，还挺干净，真有这么好吃？这也太好养活了吧。 他倒是觉得这面的味道一般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成就感，让雷少的气消了一大半，还暗搓搓地拖过那只空面碗，把它跟自己的摆在一起拍了一张照，发个朋友圈浪一把。雷猛平时就爱发朋友圈，没事儿捣鼓出点事儿，千奇百怪的内容他身边的朋友早就是见怪不怪了，所以雷猛发完之后就把手机扔进了兜里，也没有再想这个事儿了，把碗扔进了洗手池里。雷猛刚卷了个袖子就想起来，他凭什么要替那个男人煮了面之后还得洗碗呢？他是贱吗？不干，不干，坚决不能干，有损他雷少的气势。雷猛走回沙发，把自己往里面一摔，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开始看电视。财经新闻，哎呀，雷家的股票又跌了。尼玛呀，雷红这个逼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啊？要不会赶紧滚蛋，赖着不走，等着他来收拾，你是几个意思啊？雷少的心情一瞬间是荡到了谷底，一直持续到刘琴回来。刘琴带回了江哲的那块地契书，同意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卖给雷蒙，前提是他拿得出钱来。雷蒙嗤笑一声，没有半点意外，他早就知道江哲不会乖乖地把地白送给他，三分之一的价格他是料定雷蒙拿不出钱来的。就算他没有钱，秦锦城有啊。雷蒙看向刘琴说道： 还有一处呢？ 霍家那厂子手续太多，一时半会儿办不齐，我就先回来了。 刘琴喝了一口水说道： 不是早就废了，还办什么手续？ 转让手续，那厂是个化工厂，上面一直有人盯着。 雷蒙了然地点了点头，也没有再深问。 他愿意让出来就行，手续的事儿有你盯着，我放心。 雷少，你能别这么自来熟吗？我可不是你的人，没义务帮你跑腿，又没什么好处的。 别那副表情，你跑得不亏，这地可是你家秦总看上的，不算是帮我在跑，倒是我帮你们家秦总赚了好几个亿啊。 还是雷少牛。好几个亿？你咋不是好几百亿呢？你以为是你的子子孙孙左右手帮帮忙就能好几亿好几亿的往外撒？天真，怪不得江湖传言雷少是个纨绔，看来不仅纨绔还是个二货，太能吹了点。 雷蒙就像没有看出刘琴那不相信的眼神似的，心情大好的拿过契约书上楼去找秦锦城。刘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阴影。也是在这之后，雷蒙不管说什么，就算他说他能伸手捏住天上的星星，他也信了。有些人说话看似不靠谱，却从来不会吹牛，你要是不信，那就真的输了。雷蒙走到楼梯口，又看了一眼还在腹诽他的刘琴，说道， 哦，对了，你要是没吃，锅里还有点面，可以凑合一下。完事了，记得把厨房收拾了。 这么好心，真的假的？ 看着锅里剩下的几根没有捞干净的面条，刘琴想要骂娘。 你妈呀，这他妈也真是凑合了，雷少当喂猫呢，话说猫也不够吃啊。 苦命的刘琴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又帮着二位爷把祸害的可以的厨房给收拾了。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心想，这厨房这回呢还算是干净，没让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看来有很大的可能是雷少祸害的。这想法一起，刘琴又震惊了，真的假的呀？雷大少爷还会做饭，这小瞧人不是？雷猛敲开了秦锦城的书房的门，这男人也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封闭似的书房内只开了盏台灯，莫名的让人觉得很压抑。雷猛站在门口，抬手就开了房间里的大灯，因为光线太强了，导致秦锦城的眼睛不自然地眯起来，抬头朝雷猛看的时候，自然地带了一股危险的气息，凉飕飕的。大有你要不说一点正经事儿，我能把你从窗户上扔下去的意思。雷猛乐了一声，还得意地抬手吹了一个流氓哨，完全无视秦总的愤怒，说道， 瞧瞧这是什么，虽然让你花了点钱，不过我想你会高兴的。 秦锦城接过雷蒙手上的地契看了一眼，说道， 刘琴人呢？ 他冷着一张脸，也看不出是什么情绪，说话的时候也是那种不带感情的调调，完全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这让雷蒙很郁闷，往秦锦城跟前凑了凑，说道， 哎，我说人大哥累了一下午了，饭都没吃，你就别继续折腾人家了啊。怎么个意思啊？就不能先跟我说说？ 雷蒙没把握好分寸，凑过去的时候身体歪了一下，导致俩人的距离近乎于暧昧。雷蒙本来想挪开一点的，可一想这样的话，这会不会显得过于刻意，这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不至于会在乎这些吧。他要真在意，那指定就不是直男了。雷蒙心里呢，小算盘打的是啪啪响，也不想想，就算是男人也没谁喜欢离这么近的呀，这好哥们儿也一样啊，更何况他们俩人并不熟啊，这至少还没有熟悉到勾肩搭背的地步。秦锦城不太自然地往后让开了一些，然后用他犹如寒冰一样的眸色，睨了雷蒙一眼， 这钱你出。